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 Pinnon， 我系刘世良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 Pinnon.com， 我系陈建文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 Pinnon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。到了呢個時候咧，又到了月餅嘅季節啦。咁我哋嘅即係嘉麟金月咧，就係、是、推出咗五年噶啦，就係、是、有口皆碑嘅。嗱，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麟金月，無論係奶黃金月啦，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，都係賣288蚊。嗰、那個特價，你而家買月餅券咧，去到某段時間咧，都係208蚊。為了慶祝五週年咧，有驚天地一鬼神的貢獻，就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嘅包，會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，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，每買五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，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，係非常受歡迎呢一、這個包汁。会海参唔系普通海参，系辽参嘅，有钉咁大条嘅辽参。花胶北姑和尚，我哋嘅食品工厂研制已久，原隻脆皮 B B 猪，每买十盒月饼送一隻呢只猪，仲系咧你指定嘅时间送去。喂，不过你要预早 book 时间，呢、这个基本上系限量版嚟嘅。呢几样咧，我哋都系预备咧。你哋攞嚟過節嘅，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，係咪好有排場呢？ 好啦，翻到嚟啦。咁啊，頭先講呢一個，係講沙中線啊，即係 你逐個建制派真係數啊嘛， 講屌，即係阿盧偉國嗰啲撚樣啊，呢條友咧，喂佢自己係工程界啊嘛，冚家拎，咁佢話哇。有即係有啲沉降係正常喎，大佬而家沉降超標啊嘛，係咪啊？你而家今日啊，仲要即係新 update 啊，就係話呢一個即係灣仔會展站嗰邊係喂人哋啊嗰個警告線係2.4 cm， 而家去到8.几 cm， 冚家鏟，即係你點樣正常咧？咁你正常即係你嗰、那個你都有個指標㗎，你超標到咁嚴重嘅時候，你唔停工，你唔講，你一味話正常，你而家啲咩心態咧？你除咗護短有啲咩啫？ 喂，其實如果係咁，係好明顯有客觀指標嘅嘢。 梗係有啦，有三級指標㗎。一就係警告，第二咧就其實咧，喂，你都要 alert 啦。第三咧就要停工 ，action 去到停工嘅。 喂，而家搞到我哋真係變咗專家咁啊！ 係啊， 我真係唔識咩叫2.4 cm 同8 cm 嘅分別㗎喎。 8 cm 差唔多半把間尺啦，大佬。 我頭先喺度度緊咯，二係多啊嘛。 8 cm 好多人， 8.4倍啊嘛。 好多人扯完旗就係8 cm 㗎咋。喂，大佬，你唔好睇少8 cm 㗎，篤得好深㗎。 唉， 係啊。 數完未啊？ 唔係，即係我咁講啦。呢條友咧，佢係代表工程界㗎嘛。嗱，如果沉降啊呢啲咁嘅嘢咧。喺工程界係害群之馬嘅話咧，喂，我應該喂切獨樓切之而後快噶嘛，大佬啊，我喂呢啲係害群之馬，唔撚關我哋事，我哋工程界係唔係咁樣嘅？佢應該咁噶嘛？ 而家咪反映到就係大家都係喂， 喂你而家護短喎，而家即係代表咗呢一種 practice 就係成個工程界嘅。嘅惡劣嘅行為， 唔係呢樣嘢，不嬲都有喺批評專業嘅，因為專業咧就係、是、所謂嘅自我規管嚇、啊，我哋即係相信呢個行業嘅人咧係會有道德操守嘅、嗯，有專業嘅標準嘅嚇，咁、啊、所以咧就政府例如話即係立咗例之後咧，就呢啲咁樣嘅即係專業組織，無論律師又好、會計師又好，甚至醫生都好，或者工程師都好，都係透過咧係自我監管去即係除了揾食之外，就是幫呢個社會，係咪貢獻社會啦？講得好聽就係美其名就係、